Oh, 兵仔细读人啊，嘎的跳色故事光，我是一副街奶妈早就你妈去不乖吧，第二个邻家子与我带钉子是留下发发娘，可怜他你老不哭不认领英王，你照顾能怎样，第三招你为我死魂死本发展，为婚子受尽磨难好凄凉，我是你莫再为我受空骂，愿你家姑Say 一片孤寂。 文尚未读过， 休得啰嗦， 是不让我读过几文，我死也不离半行。 有你读过。 Thank you. 有刀劈客，你不知道六三的快劈在街上过后在鬼声音里怒发怒 兵，那王城死里要拿回。那天我叫王放风筝，花园里俏女王千金，相见不忘夫妻定，要我许宁在山根，我也不抹恨金元门，不知不知杀西城。对到时光金在心，闻声血血歌已经，往来匆忙为家营，敲门提档说西营，句句隐喻似是黄金，万望大人生怀金。狂杀死神怎能忍，可怜我一无凶器而无证，说半生早停在迷离。 主公，玄义一见周平真，门上还有血手印， 血债本子追上分，怎能一口就要停。 一听，这一话语。 怎么也打上了。 我那一塞根是王家，大院早死小水村，警察兵我落下的，葬在圣彼得家门。 Thank you. 人金花冠为了死。 我有些才能就是要那些信仰吗？他要三更时分不见些称谓嘞，同时要这次命到花园行赏，这是他与北上美丽。 你呢？小的乃是王家马夫，雅集子在花园马棒之内， 属猪子， 给草喂马， 给草喂马。 这里有警察一支，你们在哭声的，此时候人之问。小人不知， 哎呀大人，这支警察员是我定设的， 我是定设 数月以前， 哪有那天 记不清楚了， 定设之前可有人前来见过， 夫人 可有人前来问， 大人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张北张生来问我过， 问你什么？ 我见警察领出的，就问他是哪里马的。 原来警察就不是去乡。哎呦，马秀火力大十七，身是光长，行动可以。定是凶犯，我不免冒他一下。俺张北站的花园区平息了闹事，加上一只猫是王金，这不正讲是死牺牲，今日当场犯不着人。 包大人。督导你体面无私，为官清正，这里无凭无罪，冤屈两名。 恩师啊，虽受阴招难作证，一支警察岂可为凭？ 小人知我这是凶神之事，外我包大人明察。 啊，包大人，满堂审判，万事难找真凶。西朝倒有个旨意在此， 你到江南 满堂审判，多疑到极，这是万少一人，使得此人上堂，本是真凶，就引事反掌。 无人 西臣 谁是真人马门 定恩何必再生， 信。 啊，谢谢臣行经皇，身上一扎绝不一样，且为我披顶上的真人像，真人像。 不记得三月三日三天去到新天王进城，这是臣的命况，下落随你上去。 西城记听我讲，那压力我不发现，你高僧还要求呀，我不是你的难下葬难下葬。 欢迎乔姨不用讲， 也是自出情缘，竟是到此要怎样， 实在是给明白上 啊， 我的气场空啊，保护你的分段光分段光。 我这里尚是为地上， 来我大姐没退化， 事实只要你不胜仗，保证无法胜先生。你要什么就什么，王金为你也无妨。 三个王金哪里上？ 马帮背地下放， 心疼你心难吃光， 只有几天千刀万剐，接你王，接你王。 好凄凉，他最近老女苦折磨，我靠在路面几把上，上飞来了包大人，远人海边不知将，我咬牙切齿将他等。 听众朋友，戚雅仙、毕春芳等演唱的粤剧《血手印》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 请看传统小戏《戏牡丹》，药店掌柜白云龙之女白牡丹聪明过人，八洞神仙吕洞宾乱点怪药，故意刁难。白牡丹不仅对答如流，并将吕洞宾奚落得无言而去。白牡丹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李文扮演，吕洞宾由国家一级演员梅花奖获得者黄兴德扮演。 日出东山，晚霞更近，导航我今生的草鸟哟。黄土

你 哎呦， 这这 哎呦， 会 小姑娘，我也要点四位， 怎么你也要点呢？ 哎，你听着。